你好，我是盛杰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12讲，欢迎回来。上一篇文章当中，我们讲到了如何使用 close 和 shut down 来完成连接的关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优选 shut down 来完成对连接一个方向的关闭，在对端处理完之后再完成另外一个方向的关闭。在很多情况下，连接的一端需要一直感知连接的状态，如果连接无效了，应用程序可能需要报错或者重新发起连接等。在这一篇文章当中啊，我将带你体验一下对连接状态的检测，并提供检测连接状态的最佳实践。让我们用一个例子开始今天的话题。我之前做过一个基于 NETS 消息系统的项目，多个消息的提供者和订阅者都连到 NETS 消息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来完成消息的投递和订阅处理。突然有一天，线上报了一个故障，一个流程不能正常处理，经排查发现消息正确的投递到了 NETS 服务端，但是消息订阅者没有收到该消息，也没有做出处理，导致流程没能进行下去。通过观察消息订阅者后发现，消息订阅者到 NETS 服务器端的连接虽然显示是正常的，但实际上这个连接已经是无效的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NETS 服务器崩溃过，NETS 服务器和消息订阅者之间的连接中断 FIN 包由于异常情况没能够正常到达消息订阅者，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消息订阅者一直维护着一个过时的连接，不会收到 NETS 服务器发送来的消息。这个故障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 NETS 服务器的客户端，消息订阅者没有及时对连接的有效性进行检测，这样就造成了问题。保持对连接有效性的检测是我们在实战当中必须要注意的一个点。很多刚接触 TCP 编程的人会惊讶地发现，在没有数据读写的静默的连接上是没有办法发现 TCP 连接是有效还是无效的。比如客户端突然崩溃，服务器端可能在几天内都维护着一个无用的 TCP 连接。前面提到的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开启类似的轮询机制，让 TCP 告诉我们连接是不是活着的呢？这就是 TCP 保持活跃机制要解决的问题。那实际上 TCP 有一个保持活跃的机制叫做 Keep Alive。 这个机制的原理是这样的，定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没有任何连接相关的活动， TCP 保活机制会开始作用，每隔一个时间间隔发送一个探测报文，该探测报文包含的数据非常少，如果连续几个探测报文都没有得到响应，则认为当前的 TCP 连接已经死亡，系统内核将错误信息通知给上层应用程序。上述的可定义变量分别被称为保活时间、保活时间间隔和保活探测次数。在 Linux 系统当中，这些变量分别对应 Syscontrol 的三个变量，默认设置是7200秒、75秒和9次探测。如果开启了 TCP 保活，需要考虑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对端程序是正常工作的，当 TCP 保活的探测报文发送给对端，对端会正常响应，这样 TCP 保活时间会被重置，等待下一个 TCP 保活时间的到来。第二种，对端程序崩溃并重启，当 TCP 保活的探测报文发送给对端后，对端是可以响应的，但由于没有该连接的有效信息，会产生一个 RST 报文，这样很快就会发现 TCP 连接已经被重置。第三种是对端程序崩溃，或对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报文不可达，当 TCP 保活的探测报文发送给对端后，石沉大海没有响应，连续几次达到保活探测次数之后呢， TCP 会报告该 TCP 连接已经死亡。 TCP 保活机制默认是关闭的，当我们选择打开时，可以分别在连接的两个方向上开启，也可以单独在一个方向上开启。如果开启服务器端到客户端的检测，就可以在客户端非正常断连的情况下清除在服务器端保留的脏数据，而开启客户端到服务器端的检测，就可以在服务器无响应的情况下重新发起连接。为什么 TCP 不提供一个频率很好的保活机制呢？我的理解是，早期的网络带宽非常有限，如果提供一个频率很高的保活机制，对有限的带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浪费。如果使用 TCP 自身的 Keep Alive 机制，在 Linux 系统当中最少需要经过2小时11分15秒才可以发现一个死亡连接。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其实是通过2小时 加上75秒乘以9的总和。实际上对很多时延要求敏感的系统当中，这个时间间隔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啊，必须在应用程序这一层来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通过在应用程序中模拟 TCP Keep Alive 机制来完成在应用层的连接探活。我们可以设计一个 Ping Pong 的机制，需要保活的一方，比如客户端，在保活时间达到后发起对连接的 Ping 操作。如果服务器端对 Ping 操作有回应，则重新设置保活时间，否则对探测次数进行计数。如果最终探测次数达到了保活探测次数预先设置的值之后，则认为连接已经无效。这里有两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一个是需要使用定时器，这可以通过使用 IO 复用自身的机制来实现。第二个是需要设计一个 Ping Pong 的协议。下面我们来尝试完成这样的一个设计。首先是消息格式设计，我们的程序是客户端来发起保活，为此定义了一个消息对象，你可以在文稿当中看到这个消息对象。这个消息对象是一个结构体，前四个字节标识了消息类型。为了简单，这里设计了 message ping、 message pong、 message type 1和 message type 2四种消息类型。接下来是客户端程序设计，客户端完全模拟 TCP keep alive 的机制，在保活时间达到后探活次数增加1，同时向服务器端发送 ping 格式的消息，此后以预设的保活时间间隔不断地向服务器端发送 ping 格式的消息，如果能收到服务器端的应答则结束保活，将保活时间置为0。这里我们使用 select IO 复用函数自带的定时器， select 函数将在后面详细介绍。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程序设计，这个程序主要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套接字的创建和连接建立，15到16行创建了 TCP 套接字，18到22行创建了 IPv4 目标地址，其实就是服务器端地址，注意这里使用的是传入参数作为服务器地址，24到28行向服务器端发起连接。第二部分为 select 定时器准备，39到40行设置了超时时间为 keep alive time， 这相当于保活时间，44到45行初始化 select 函数的套接字。最重要的第三部分，那这一部分需要处理心跳报文，48行调用 select 函数感知 IO 事件，这里的 IO 事件除了套接字上的读操作之外，还有在39到40行设置的超时事件，当 keep alive time 这段时间到达之后， select 函数会返回0，于是进入53到63行的处理。在53到63行，客户端已经在 keep alive time 这段时间内没有收到任何对当前连接的反馈，于是发起 ping 消息，尝试问服务器端，喂，你还活着吗？这里我们通过传送一个类型为 message ping 的消息对象来完成 ping 操作，之后我们会看到服务器端程序如何响应这个 ping 操作。第65到74行是客户端在接收到服务器端程序之后的处理，为了简单，这里就没有再进行报文格式的转换和分析。在实际的工作当中，这里其实是需要对报文进行解析后处理的，只有是 Pong 类型的回应我们才认为是 Ping 探活的结果。这里认为既然收到服务器端的报文，那么连接就是正常的，所以会对探活计数器和探活时间都置0，等待下一次探活时间的来临。那接下来是服务器端程序设计，服务器端的程序接收一个参数，那这个参数设置的比较大，可以模拟连接没有响应的情况，服务器端程序在接收到客户端发送来的各种消息后进行处理，其中如果发现是 ping 类型的消息，在休眠一段时间后回复一个 pong 消息，告诉客户端，嗯，我还在活着。当然如果这个休眠时间很长的话，那么客户端就无法快速知道服务器端是否存活，这是我们模拟连接无响应的一个手段而已，实际情况下应该是系统崩溃或者网络异常。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服务器端的程序设计，这个程序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监听过程的建立，包括7到38行，第13到14行先创建一个本地 TCP 监听套接字，16到20行绑定该套接字到本地端口和 ANY 地址上，第27到38行分别调用 listen 和 accept 完成被动套接字转换和监听， 第二部分为43行到77行，从建立的连接套接字上读取数据，解析报文，根据消息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55到57行为处理 message type 1的消息，59到61行为处理 message type 2的消息，重点是64到72行处理 message ping 类型的消息。通过休眠模拟响应是否及时，然后调用 send 函数发送一个 pom 报文，向客户端表示还活着的意思。74行为异常处理，因为消息格式不认识，所以程序出错退出。基于上面的程序设计，让我们分别做两个不同的实验。第一次实验，服务器端休眠时间为60秒。那我们看到，客户端在发送了三次心跳检测报文、ping 报文后，判断出连接无效，直接退出了。那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来自服务器端的任何 POM 报文。那当然，实际工作的程序可能需要不一样的处理，比如重新发起连接。第二次实验，我们让服务器端休眠时间为5秒。那我们看到，由于这一次服务器端在心跳检测过程当中及时的进行了响应，客户端一直都会认为连接是正常的。通过今天的文章，我们能够看到，虽然 TCP 没有提供系统的保活能力，让应用程序可以方便的感知连接的存活，但是我们可以在应用程序里灵活的建立这种机制。一般来说，这种机制的建立依赖于系统定时器以及恰当的应用层报文协议。和往常一样，我留两道思考题给大家。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内容主要是针对 TCP 的探火，那么你觉得这样的方法是否同样适用于 UDP 呢？第二道题是，有人说额外的探火报文占用了有限的带宽，对此你是怎么想的呢？而且为什么需要多次探火才能决定一个 TCP 连接是否已经死亡呢？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我会和你一起交流，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与他们一起讨论一下